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今日我哋情商翻阿笋哥喺度做录音噶。 诶，大家好。 屌你老味咁捻样嘅你老味，讲咧今日我哋讲一集系咩咧？猪流感。咁话说咧，呢排猪流感就真系杀到埋身啦。 喂，睇嚟都死紧紧噶啦呢。 嗱，我咁睇啊，而家流感啊，佢喺墨西哥真系会死人，系嗰、那个源头问题啊，定系嗰个医疗系统问题？ 你今日有冇睇过源头系点嚟嘅？ 冇啊。 话有一个养猪场， 哦，叫咩？Smithfield 系咪啊？ 我唔系 ，Smithfield 系嗰、那个系嗰只 product 嘅名啫嘛。 系。 嗰间养猪场我唔知啦。总之咧就系、是、嗰墨西哥嘅养猪场咧就养咗100万只猪。 系。 就话好卵污糟嘅啲猪啊，冇乜空间咁样。咁然后咧话个粪池咧有好多乌蝇啊，佢哋咧就估咧系啲乌蝇咧就食完啲屎啊传咗俾人啊。 啊。 系啊，即系由嚟自个。個飼料場，即係個養豬場咧，那個清潔咧，所以引起即係話追到第一個源頭咯。 哦，我講俾你聽，筍哥，今年國際電影節小弟好有幸睇咗一出電影，講美國嘅畜牧業㗎。嚇、 啊！ 嗰套戲好似叫咩毒食難肥啊，定咩有毒咩啊？我記得唔知道毒食難肥定乜鬼嘢嘅。咁咧就係、是、講美國嘅畜牧業。嗱，咁美國嘅畜牧業係全世界最即係工廠化嘅畜牧業嚟㗎。佢哋嗰個即係啲牛啊同埋豬啊，好似你咁講，生活嘅空間係好少啊！即係你唔好諗住，哇！屌你老味，啲牛會唔會喺個草原上邊奔跑啊？有啲牛仔啊揸住碌嘢，有屌你老味， 木桶釘啊！ 有啦，我屌你個閪！咁咧，通常咧，而家喺美國嘅畜牧業係點嘅咧？啲牛咧，佢哋咧就會喺一個嘅一格格啊，間開咗一格格。咁喺啲地，即係嗰啲地度間開一格格，就譬如10隻牛一格，咁咧嗰啲飼料咧就係機械式輸送俾啲牛食嘅。咁咧嗰啲牛屎咧同啲牛咧基本上係混為一體噶啦。咁啲豬同啲豬屎亦都係一樣。咁咧佢哋影出嚟咧就係啲牛咧只腳啊可以插到啲牛屎咧就喺個腳踭嗰度，你可想而知，即係腳牙，即係腳膝頭哥嗰度咧，可想而知牛屎嘅量多。仲有一樣嘢喎，你佢嗰啲飼料咧係落咗好大量嘅嗰啲抗菌劑。因为佢唔要只牛发炎啊嘛，同埋而家最新加啲咩落去咧？阿蒙尼亚基因，点解咧？希望啲肉唔变坏啊嘛。咁咧，佢哋个屠场咧就系啲牛一拎到去，咁你谂下，一日要劏几百万只牛啊，佢哋或者百几万只牛，佢哋系段亿吨计嘅啲牛肉劏出嚟，之后佢要出口啦，要内销啦咁。你唔好諗住佢哋會清洗得好乾淨，求其攞條喉肥一肥咁樣樣就剝皮啊，咁啊切牛肉。原來根據統計啊，美國農業部林農業局就話一啲屠場，因為美國有啲叫 green product 啊 ，green farm， 即係佢哋係一個綠色嘅牧場。咁咧，因為呢啲咁嘅大企業咧就壟斷咗大部分嘅牧場，咁就去告鳩呢啲咁嘅即係小型經營嘅牧場，就話佢哋咧就非法屠宰、非法經營牧場，話佢哋唔乾淨嗱。根據美國農林業局去到驗佢哋嘅即係劏出嚟嘅牛肉嘅樣本，佢哋新鮮劏出嚟嘅牛肉樣本個含菌量啊，係好似得幾十個嘅即係嗰個單位，但係喺一啲即係頭先嗰間 Smithfield 咁大嘅機構裏面劏出嚟嘅牛肉係有幾十萬個單位嘅細菌含菌量，佢哋叫標準。仲有喎，佢哋仲要過咗六次嘅氯氣池啊，氯水池啊，先有咁嘅即係效果。你諗下佢未過氯水池之後幾撚邋遢啲肉？ 即係其實係翻牛肉，再要拖過氯水池。 係啊，拖六次啊。 啊哈！ 咁先會有幾十萬個單位嘅細菌量，但係喺街邊劏嗰啲冇喎，即係喺個牧場裏邊劏嗰啲冇啊。原因就係因為佢哋太邋遢，畜牧嘅時候，佢哋係工廠式經營啊，等於養雞。嗱，咁我哋喺嗰條片裏面睇到養雞業咧，你唔好諗住啲雞係俾你周圍走啊，佢哋係困住啲雞啊，令到只雞唔能夠企起身啊，咁只雞咪會肥咯。即係佢根本佢哋幾個禮拜嗱，養一隻雞通常有40幾日，而家佢哋養一隻雞20幾日，咁啊賣得出市場，你諗下佢俾咩佢食啊？咁只雞連佢自己身體嘅重量都負荷唔到，企都企唔起身啊！即係連企起身嘅能力都冇，咁咧嗰啲雞屎就黐埋個雞身嗰度，咁洗嘅時候你諗下，我哋嗰啲屠場係即係完全係工廠式咁嘅經營嘅時候，啲撚樣過一過水就劏㗎啦，只雞所以含菌量好高噶，所以喺美國即係個即係嗰啲農產品裏邊啊，啲牛肉啊、雞肉啊食死人係好正常嘅事。 即係你食唔死人先唔正常。即係你睇過佢，哇！嗰啲邋遢嘅情況咧，真係嚇撚死你啊！真係，你話香港人養豬邋遢，你都未見過美國佬養豬仲邋遢啦。即係佢哋因為工廠式經營，你唔好諗住，屌你笪地度幾十層高啊，養豬嗰啲豬場，即係啲大廈形式養噶啦。即係嗰啲佛，即係嗰啲食物唔係話啊，我哋誒俾豬食，真係好似即係好人性咁樣樣，唔係啊，攞條喉肥咁樣大粒開咁啲豬係咁食，即就係咁嘅情況， 同埋佢哋嗰個立，即係嗰個叫做咩啊？即係嗰個廢物嘅傾倒咧，都係倒落河流嗰度噶嘛。 係啊係啊， 喺度冇得搞噶其實。 係啊，即係佢哋根本都唔會將啲即係糞便去到再處理一次，原因就係因為畜牧業喺美國已經成為咗係工業嘅一種。 哇！咁樣嗰啲咩美國嗰啲咩安格斯牛扒，大家最好少食咯，係咪？ 如果你要食， 澳洲係咪都係咁嘅咧？其實 嗱，有兩笪地方啲牛肉係真係俾佢跑來跑去嘅啲牛。第一，澳洲嘅畜牧業而家仲係俾佢喺即係嗱某啲嘅，你唔好買翻 Smithfield 嗰啲，即係某啲嘅澳洲，即係大部分㗎啦嘅澳洲牛肉嘅澳洲牛都係俾佢周圍跑嘅。第二就係阿根廷。阿根廷啲牛系俾佢周围跑， 即日本都唔系噶， 日本唔系噶，困住咯。 即日本都系好乸污糟啊嗰啲。 污唔污糟啊？唔知佢影出嚟就好干净 啊。咁系。 但你谂下，佢一日劏几百吨牛肉嘅时候，你唔会 suppose 佢只牛会周围跑啊？ 咁啊系。 即一定系俾啲饲料谷肥佢之后劏出嚟，一日几百吨、啊，边有咁多牛啊？日日啲牛跑嘅有时候边有咁多牛跑、啊？有啲走地鸡啫嘛，屌你日日啲鸡周围走，边有咁多走地鸡你食啊？即一定冇噶啦！ 如果要系咁样，即系唔系用呢种方法生长出嚟咧，你个牛肉嘅量价 系就唔系咁嘅钱啦、 啊。其实而家个量价系咪比起十几二十年前系降低咗咧？定系其实一路都 冇 低过？系咯，其实 嗱，你等于买十蚊牛肉，即系细个买十蚊牛肉，同而家买十蚊牛肉，而家当然十蚊牛肉少好捻多，分分钟唔切俾你啦。 系啊， 但系起码仲有十蚊牛肉卖先啦、 嗯。 等于你细个买十蚊牛肉都有得卖噶，大份啲啊！即系你谂下咁多年个粮价都冇涨过，你可想而知佢点样啊？ 嗯，明白。 即系你大家个听众可以谂一谂。 而家买到嘅牛肉咧，我估啊， 系 应该都系嚟自大陆噶啦。 诶，好多嚟自美国噶，你又错啦，系啊。美国嘅牛肉出口系全世界第一噶。 系啊。 系啊，大陆嗰啲牛肉，讲紧冰鲜嗰啲啊，雪梨嗰啲啊， 嗯， 即系冰鲜嗰啲牛肉啊，即系嗰啲咩美国我哋打邊爐用嗰啲咩美國肥牛啊，嗰啲牛肉啊， 嗯、 即係你話喺街市買嗰啲咧， 我食親牛肉都係美國肥牛 啊。係啊，喺街市買嗰啲牛肉，有啲係大陸草牛，有啲係大陸乳牛咯。 不過而家話係本地牛最好食啊嘛，啲人話。 本地牛肉啊，而家都好撚少喎。 呢、這個嗰日阿蘇有個節目咧，就係、 是、我介紹大家去食本地牛肉，有一間叫新東記喺尖東嚟嘅。嗯新東記是一間食本地手切牛好出名的火鍋專門店，嗯、但大家諗住就係十蚊一塊咯。 十蚊塊， 即係佢切出嚟嗰牛十蚊一塊。 嗯， 啊、你計住數去食咯。 咁、我都睇到頂嘅，即係可能你食二三百蚊，你都會少少飽嘅又。 食二三百蚊好薄嘅咋？ 好薄嘅。 好薄嘅咋？十蚊塊咯，大約。 嗯、 即係大家諗住就係咁嘅價錢就去食。 但係就真係好食。 好好食，但係真係即係本地嘅黃牛嚟嘅。即系真系本地黄牛嚟嘅，就系、是、真系好好食，因为佢拣过手嘅，就真系好正嘅啲牛肉，但系就贵咯。即系呢样嘢咪唔抵。 但系今次呢个猪流感咧， 系、我哋讲翻猪流感啊。 你担唔担心咧？ 嗱，好老实讲，如果佢嚟到香港，希望佢嘅毒性低啲啦，但系睇个款就唔似啦。 唔似啦。 第二样嘢，我哋最希望嘅佢千祈唔好同呢个禽流感洗一排啊！如果佢同禽流感洗捻咗排啊，大捻波！ 鸡流感 哇，咁啊大捻波啊！毒性增强又好难医啊！第二样嘢，第三样嘢咧就系，因为佢嚟嘅时候即系好凶狠啊！因为嗱，我哋而家最大个问题就系，我哋人与人之间人流交往太频密啊嘛，喺世界上边，即系而家世卫都讲冇得禁啊，全世界爆开禁条捻啊！ 而家我最惊，即系而家做空姐嗰啲都其实都好捻惊啦，而家。 哇！你打个黑黐真系吓捻死人啦！ 系啊，真系。 因为成机都濑嘢啊嘛。 系系系。 因为飞机嗰个抽风系即系密封式噶嘛。 系系 即系你一打个黑黐真系成机 系。一定 系 成飞 机都濑嘢啊！系啊，咁啊真系好惊啊！即系最惨一样嘢就系。 点解咁？但系你点解会话咧？口罩系可以帮你？ 因为佢飞沫传播噶嘛，即系你啲口水花，我哋一人打个黑黐，嗱黑黐呢样嘢好得意啊！你唔好谂住打完个黑黐，嗰啲口水就喺呢前边，可以去到九米远，个口水花吹到九米远， 即係你諗下，如果你即係索一啖嗰啲死氣，就即刻瀨嘢。即係口水花係好毒噶，即係我第一講嘢，打個黑黐周圍，嗰啲口水花都即係周圍飄啊嘛。咁你瀨咗呢啲嘢啊，唔抵啦。咁口罩就預防口水花啊嘛，飛沫傳播啊嘛。哦， 明白， 即係口水去隔，即係口罩去隔個口水花。 但係話人傳人係，其實係咪指空氣傳播咁嘅意思？ 口水花傳播啊，即係飛沫傳播啊。Droplet precaution， 即係我哋嗰啲口水花彈到，咁我哋戴個口罩預防到噶啦。但係機緊唔好有體液交流咯，眼淚鼻涕嗰啲唔好。 即係而家最好都係其實就係戴翻個口罩出街咯，其實。 最穩陣嘅戴翻個口罩出街咯，你唔好除完又戴，除完又戴喎。如果唔係嗰啖死氣吸埋個口度吸，仲毒啊！即係而家最好就係戴翻口罩咯，同埋即係做好啲個人衞生咯，真係。即係最緊要戴口罩咯，我覺得就。即係頻啲換咯，仲有就係個口罩，你濕咗水又差啲啊嘛，即係你唞氣呼吸有水分噶嘛。咁啊，最穩陣啊！預防的方法口罩，想都不用想，沒有第二些方法預防到的。還有你見墨西哥現在都很緊張，整個城又開始如果再有爆發就說停公共交通工具停市，即是一個地方一個國家去到這樣的情況就一定很嚴峻的。即係墨西哥都係一個新興市場嚟㗎，佢都可以犧牲咁樣。 如果假如咧呢鋪真係走唔甩咧， 係 即係我哋而家應該做啲咩嘢咧嚇？冇， 即係除咗買啲口罩翻屋企準備戴之外，冇。即係你，因為佢最慘一樣嘢冇預防措施。 你會唔會升級你自己嘅防禦措施咧？ 戴口罩咯， 即係戴口罩。你而家翻工都有戴？ 喺公共交通工具戴口罩啊！即係你都唔好話翻到公司先戴口罩啦。即係醫院啲菌又即係。在公共交通工具而家是最傳染性最大的地方，即係去人多擠迫的地方一定大。我今年國際電影節咪咯，我年年國際電影節都病到嘔電啊！今年我醒啊，我今年國際電影節我自己買撚咗兩盒口罩啊，買撚咗兩盒3M 嘅口罩，因為仲要去特登去嗰啲即係賣醫療用品嘅地方買3M啊！啲撚樣哇，屌你唔喺醫院偷，屌你醫院嗰個流嘢啊，大佬唔好撚勁嘅咋！我特登去買盒3M 嗰啲即係幾層口罩。我去嗰、那個國際電影節戴口罩真係冇，即係完全冇今年冇試過有呢、這個即係呼吸性嘅感染啊！因為嗰啲柒頭鼻，你知國際電影節三四月流感最高峰期，去撚到狂咳打黑黐，屌你老味一個黑黐成間氣要瀨嘢，諗都唔使諗。 係。 即係哇！我屌你老尾，仲唔戴翻口罩？ 而家都真係好容易嘅，講真，即係你要中招嘅話， 因為啲菌有毒咧。我試過有一次。我老母咧惹撚咗只 伊波拉， 唔係甲型流感啊！咁咧嗰次佢翻嚟香港同我一齊飲茶，佢就係喺我面前講個。咁我老母嗰次係同佢食飯啊，飲茶。我老母就係同我講過幾句嘢啊，食一碟燒賣又我即刻翻嚟甲型流感，因為嗰陣時未惹過啊。我屌你老母！我足足病撚咗一個月，喉嚨痛完全止唔撚到，仲兩邊谷撚咗隆添啊！即係嗰、那個tonsil 呢個位咧，嗰、那個 即係甲狀腺 谷撚咗隆。阿牛醫生同我講放佢咯，我話點放？嗱，我幫你噴少少麻醉，伸支嘢入去解開佢。哇！我話呢啲手術係呢、這個係究竟係？treatment 定系 punishment 咧，即系治療定系懲罰咧？ 但最尾又冇， 梗係唔做啦！我屌你咁樣講完，即係即刻唔做啊！但我足足食撚咗嗱，阿牛醫生就開咗一個禮拜抗生素俾我食，唔得，開咗一隻好近嘅，咁之後就落血幫我打抗生素，都唔退，咁就阿牛醫生就放棄治療，由得個身體自己好，咁足都嘔咗一個月，後屘補補龍病。即係我惹到寶寶龍啊！ 咁啊，實惹到啦，兩個膠。 係啊，寶寶龍兩個禮拜瞓喺張牀度，一個禮拜瞓喺張牀度，之後攞咗一個禮拜假頭，唔撚掂，瞓啦兩個禮拜。佢翻去惹曬同事，有啲同事直頭，因為佢啲同事好撚癲嘅，即係病都要翻工，直頭翻工暈撚咗咯。因為嗰隻流感太勁啦，咁後屘一驗革命流感，即係我阿媽帶翻嚟啲菌，即係英國一坐完飛機一。大家一喺美心飲餐茶啫，我諗在場嗰、那個即係嗰啲人啊，譬如幫你斟茶遞水啊，送點心嗰啲都瀨嘢噶啦，因為佢對撚住送點心嗰、那個，哇搞咁撚樣嗰、那個撲街啊真係，即係因為流感有一個咁嘅感染力啊，最慘就係、是，即係如果豬流感殺到嚟香港，我諗就係、是、第一多人患病啦，第二最慘一樣咧就係、是、香港個醫療系統裏邊咧，我哋能夠處理即係政府啊，要處理咁多嘅即係流感症狀嘅人係好困難。 即係呢個係即係最最陰功嘅一樣嘢。同埋而家人流又即係中港人流又頻繁啊，嗰下嘢金頂啊！一爆開珠三角，你知道香港有香港身份證咁咪衝緊就嚟睇啦。當然就唔會喺大陸醫啦，因為要錢啊嘛。咁啊大波啊！即係香港嘅醫療制度即刻咪冧解咯。 你估香港已經即係香港會有幾多日之後咧就會有嘢咧？你估？ 係好快啊！我諗啊，一個禮拜多啲啊。即係以而家嘅速度嚟講啊，一個禮拜到啫，就應該中招噶啦。即係因為你個人流嗰個速度快，感染嘅力量就高噶啦。一個禮拜到啊，嗨嘢，諗都唔使諗啊。即係第一單我諗就係個零禮拜咯。同埋你隔離都冇用啦，你隔離嗰個人啫，最慘佢坐公共交通工具，成飛機都係咧。 咁啊係。 嗰下嘢撲街啊嘛。同埋我覺得就大家唔使咁驚啦，第一，因為只菌就唔係好似沙士咁，沙士一定死啊嘛，呢啲就未必死啊嘛， 係咩？ 即係都係感冒啫。 佢唔係喎，佢話其實死咗好多人喎已經。 喺墨西哥嘅時候嗰、那個即係強勁啲啊，因為咧感冒菌一樣嘢好得意啊，越野得多人啊，那個感冒菌嘅殺傷力。個流感嘅殺傷力越低嘅， 即係嗰個 generation loss 佢嘅嘢。 係啊係啊。 點解咧？ 呢個係流感嗰、那個特性嚟嘅，即係佢只要多人惹到，佢個即係殺傷力就會低啲㗎啦。咁、所以你見墨西哥嘅人啊死得多啲，美國啊死得少啲嘅。第二就係嗰個醫療系統好，你咪死得少啲咯。就係如果毒性真係好強嘅，你都係咁強嘅，咁就冇計。香港醫療制度一冧計咁啊，撲街！ 而家都初步 estimate 話。美國有機會死200萬人啊嘛， 係 係咯，其實都幾撚誇張都。 呢、這個即係好撚金頂啊！即係你唔好話上次西班牙流感係咪死啊？ 2000多萬， 全球，哇！今次真係大鑊，即係嚟到真係冇得 feel 喺新地啫。 但係都幾犀利喎！你睇下咁早嘅情況底下，已經係可以確診到係有一個咁嘅感冒病喺度。 哇！好多人驚啊！而家感冒，即係點解呢個世界越嚟越多啲咁犀利嘅 super bug？ 我都成日講一樣嘢。因為冰川融化，冰川裏面大部分除了水之外是什麼呢？空氣啊！那些冰川即刻幾千萬年融出來的空氣裏面大部分的東西是什麼來的？細菌啊，大佬周圍飛，屌你的細菌不撚驚你啊！可能屌你老尾，等於你攞把機關槍掃恐龍掃不撚入的大佬啊！那些細菌可能咩抗生素？我未知，亦都唔驚，殺佢唔死，屌、你老！ 原來係職業殺手嚟。 係啊，咁你就死啦！即係最慘係呢啲 super bug 啊！即係惹到呢啲啊，真係唔得招啊！即係幾千萬年前嘅細菌，哇！你啊真係屙撚炒粉真係、即係最慘，即係惹到呢啲咪唔得招咯。同埋而家我覺得大家唔需要驚啦，做足啲安全設備，即係做啲安全設施先啦。你哥哥都好似做醫院。 係啊。 你哥哥有啲咩安全設備做咧？ 我冇問佢喎呢排。 同少啲人屌閪啦，屌少啲閪啦，屌！ 其實你講真，呢鋪都好撚驚，因為你諗下，呢、 唔係最慘冇咩冇預防藥品啊。 一來啦，就係、是、其次咧、就是，就係即係香港，其實你講緊而家已經係經濟唔好啦。 咁啊 係。再嚟單禽流感，唔係即係再嚟單 豬 流感喎。 雪上加霜 啊！哇！你真係雪上加霜，你諗下呢、這個只要咧，其實好簡單，香港咧就係、是 香港唔使講咩啊，多人有流感停市你都死啦。 係啦，最緊要就係停市，即係好似當年沙士咁樣。 停股市。 係啦，停股市你 又行得啦， 行得啦，真係。即係其實而家就係要成個世界一齊停咯。係 啊。 即係如果要停，就大家一齊停。 咁又唔係咁講啊，筍哥。嗱，東京停市，紐約停市，英國停市，你又撲街啊！哇，一開始仲唔大聲啊？你冇理由大聲啊，除咗藥業股啫。即係喺呢啲環境，我覺得即係如果邊笪地方惹到都唔好玩啊！即係你話東京惹到，哇！屌你老母，東京停市啦，唔得撚啊！日本停市你唔死啊！屌你老母！ 因為我都要歡迎下啲觀眾啊！如果真係去到人多擠迫嘅地方咧，都係戴翻個口罩。 同埋一樣嘢，如果有感冒跡象，即係好似我呢幾日咁啊，真係唔舒服，就真係攞病假喺屋企休息，唔好周圍走，因為你個免疫系統一低嘅時候咧，細菌一入侵你就領嘢。即係真係會病啊，唔係講笑啊！即係到時病你惹埋全家仲衰添。 咁啊 係。即係你串燒成家大細。 都真係盡量冇。 同埋一樣嘢啊，啲阿媽阿爸好撚癲噶，有病呃啲僆仔翻學，好撚興噶嘛。點解屋企自己唔睇咯？屌我翻工，我點睇條僆仔咩？呃鳩佢翻學咯，有病都照翻學噶嘛。而家僆仔。係。即係因為屋企冇人睇佢啊嘛，所以如果有病，真係阿爸阿媽。 真係屋企湊一湊個僆仔，即係真係唔好俾佢翻學啦。感冒就，即係有啲阿爸阿媽好撚喪，我知道都。 我都要提出即係一啲，即係一啲點講咧，即係一啲而家要。即係鼓吹一下啲大家要多啲預防嘅方法， 同埋多啲休息啦，大家 多啲休息，即係少啲翻工， 少啲翻工， 少啲翻工， 最好就係少啲翻工。屌， 講真，你講真，真係翻咗個人兩禮拜，我覺得隨時香港好大機會停市，因為你上次有 SARS 個經驗啊嘛，你而家政府幾撚驚？你萬一做慢少少，有啲人咧圍住你屌你，你個你嗰日 唔死人就冇事。 你嗰日撲街到點啊？阿周一我只係講個事實啫。佢話：屌呢個病毒遲早都 send 過嚟㗎啦，咁樣咁啊呢個係 fact 嚟喎。屌咩啲人已經話佢咩見死不救啊呢樣嗰樣啊。初頭其實個預計好樂觀嘅，諗住咧係咪感冒菌喺熱天係比較難生存嘅？ 唔關事啊，凍同熱extreme 嘅天氣就嚟㗎啦，好凍幾度感冒高峰期。 系啊，即系好热又系高峰期。 系啊，好 tough 嘅感冒菌。 因为佢嗰时候话 气温冇关系啊， 冇关系噶， 冇关系啊。但系感冒菌好 tough 噶可以。 因为佢初头话， 屌欧洲够冻啦，欧洲而家春天够冻啦，几度啫嘛。 佢话而家要挨过呢、這个 墨西哥够热啦。 佢话想挨过呢、這个叫做咩 流感高峰期，春天 summer holiday 暑假。 暑假。 即係初頭政府諗住預計可以捱過暑假呢段時間， 係唔係暑假可能因為佢驚學校爆發就係話， 可能係 唔係因為墨西哥夠熱咯、墨西哥長期都好撚熱㗎，屌佢咪一樣爆！ 哇！真係有機會車輪戰啊！呢鋪真係 冇計啊！因為流感係一種好 tough 好 tough 嘅細菌嚟嘅，即係你同佢搏鬥係即係浪費你好多資源，即係呢樣嘢係即係冇得搞的。即係除非你身體好啲，不過身體好啲都照賴嘢啦。 其實應該咧，趁呢個墨西哥咧嗰時候咧未傳出嚟嘅時候，放個核彈落去。 都 其實可能咁樣真係解決咗個問題。 屌你！我哋應該點咧？嗱，你放核彈之前俾我入去加兩啲大波嘅墨西哥妹先。屌你老母！俾大波墨西哥妹屌下，墨西哥女好撚正噶，屌你啦！即係屌下啲女先，屌兩跳下玩下魚包咁樣樣。 同埋講真，即係如果咧個流感咧，繼如果喺大陸度爆發咧， 係 你諗下大陸咧係 哇大鑊啊， 係一個 流感。大陸都唔大鑊啊，非洲爆大鑊啊，死幾撚多人啊，要非洲爆。 但是非洲咧，佢唔係一個人口稠密嘅地方。 咁啊係， 即係佢可能隔幾公里嗰度先有住户人喺度。 咁啊 係，係啊，跟住有啲星星恐龍忽忽咁樣嘅啫嘛。 咁 啊 係， 啊咁啊會好啲。 不過大陸嘅人口稠密， 印度撲街啊！ 哇，印度撲街真係，印度真係撲街。即係而家呢個流感真係，即係唔係講笑啊！真係一估唔到爆豬流感。 係咯。 都係一個 cycle 嚟嘅，因為我哋計流感咧係一個 cycle 一個 cycle 咁計，上次西班牙流感到而家好似五十幾年啊嘛。 唔係五十幾啊？唔係，咁你如果用 cycle 嚟睇啊？ 唔係，佢流感好似一個 cycle 好似西班牙流感好多年前喎，已經 成百年前啦，係咪啊？ 嘅過百年前， 好似過百年前。 你諗下佢話你諗下，即係如果用 cycle 嚟計，你諗下2003年已經有 SARS 啦。 咁 你又點解釋呢？其實真係得幾日，即係得講緊係幾年啫嘛。其實，俾佢尾，其實我哋最尾係咪啊？其實有冇人推測過咧？即係當年恐龍係俾細菌殺死嘅咧？ 啊，有喎、啊，呢、這個有 係嘛？ 係啊，真㗎，唔係講笑。 即係有人有舊 有人咁講過，因為化驗到，即係分析呢個恐龍係因為病變而死嘅。咁、有咩病就一定係一啲可以滅絕恐龍嘅細菌啦、即係好簡單都可以令你死亡啦，佢 turn down 你某一啲 system 你已經可以死亡啦、即係等於最簡單咋嘛，點解今次個豬流感會死，令你肺炎你咪死囉，點個肺發炎你釘㗎啦大佬，嚴重發炎喎、透唔撚到氣囉，咁肺功能消失你就真係消失啦，諗都唔使諗啊，呢個最簡單嘅方法啦，即係呢個菌就真係希望大家喺今次裏面都即係最緊要保持呢、這個衛生啦。第一， 會唔會聽我哋嗰啲節目嗰啲人會冇咁快容易死嘅？ 唔關事啊，呢啲都 我哋咧啲觀眾已經唔係好多啦，而家 係啊，都可能死緊啲啊。同埋口罩你都買唔到啦，而家 係咩？ 屌你出邊有口罩搶撚到我琴日去睇醫生嘅時候，那個姑娘就話有口罩賣，咁我就問佢幾錢盒，佢話120元一盒。 哇！咁撚貴。 佢問我要唔要一個，唔使， 真係炒貴咗啊！真 係，我話唔使啊，屌，因為唔舒服啊，睇醫生屌。咁啊， 希望大家讀者就廣大聽眾就注重啲身體健康，祝大家好運啦！ 希望大家嚇，即係過得呢次之後繼續聽我哋節目啦。 好啊，係咁啦，拜拜。